庆义知道庆枕身边还有一个可操控乌鸦的超凡者躲在暗处。当初庆枕和罗兰被软禁时，庆义便是以乌鸦作为纽带来传递信息的。当初罗兰被软禁在88号壁垒的时候，庆枕也是用乌鸦来传递信息的。只是庆义一直以为操控乌鸦的人是许蛮，现在许蛮已经去了中原，那应该另有其人。不过他有点不解， 二哥，你还派了谁去西北？ 唐州。 庆义愣了一下，他知道庆枕为什么要派唐州去。昨天这位二哥便对他说过，如果这世上还有谁愿意舍命救罗兰，那么除了他们兄弟几个，就只剩下任小素与唐州了。就在这暗流涌动的清晨，荒野上唐州骑马而行，剧烈起伏的马背上，唐州俯下身子低低地伏在马背上，以此来减少风的阻力。在他身侧竟是还牵着两匹战马的缰绳，一人三马，这是古时候骑兵斥候在长途奔袭时的最高配置。一个成年男性士兵的体重差不多在160斤左右，马匹长时间驮负会对他造成极大的负荷与压力。在这种长途奔袭中，骑兵需要不断地观察自己马匹的疲惫程度，然后以换乘的方式让三匹马平摊脚力。其实庆氏内部都是现代化部队，所以根本没有骑兵这样的作战训练。而唐州骑马走荒野不走大路，就是不想被敌人发现行踪。从一开始那分别走向不同路线的十辆越野车，就是庆枕用来给唐州吸引注意力的。所以从一开始庆枕就已经有了判断，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想要封锁西南，那这十名战士一个都活不下来。在这场与时间比赛的长跑中，唐州才是庆枕真正的希望。然而也仅仅是希望而已，至于唐州能不能抵达西北，谁也不知道。就像庆枕常常给庆义说的那句话一样，与人工智能对弈不能心存侥幸。这句话他不是说给庆义的，是说给他自己的。他需要一次次说出来给自己听，这样才能牢牢地记在心里。此时唐州已经向北方骑行将近500公里，路上他不停地换乘，可他还是能够感觉到战马的身体状态在不断下降。明明是夏季的清晨，可战马身上的汗液还是不断蒸腾出白雾来，可见战马身上温度之高已经快要达到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了。但是唐州不能停，只能不断地用鞭子与马刺来催促马匹继续狂奔。这三匹马还是庆氏那些老头子们在世时繁育出来的变异品种，据说在驮人的情况下日行600公里。一般情况下灾变前战马时速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日行300公里便是极限，很容易把马跑死。以前庆氏的老头子们还在，便有人常说这三匹战马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儿，就养在银杏庄园后面的矮山牧场里。平日里有人专门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还有人专门负责给他们训练各个项目。曾经有饲养员一不小心给这三匹战马刮伤了一点皮，竟然被庆氏那些掌权的老头子们给送去了秩序司监狱，硬是关押了7年。然而庆枕并不在意他们的死活，这一路全速800公里跑到了北方144号壁垒，饶是三骑换乘，饶是他们变异进化过，也要硬生生跑死。别人手里珍惜的玩物，在庆枕手里也不过是个合格的工具罢了。昨夜唐州在荒野上前行的时候，还隐约听到了不远处的枪声，还有音乐的歌声。那嘹亮的歌声就像是男人之间有酒有笑声的告别。唐州大概明白了，这应该是给他吸引火力的战士与敌人遭遇了。这时候唐州甚至都还没法确定敌人到底是什么，只能在心中默道一声保重。他不能去救那些给他掩护的战友， 因为乌鸦送来的那张纸条上写着，将罗兰前往中原之事送去144号壁垒，十人性命换你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距离144号壁垒越来越近，曾经匪患猖獗的河谷地区已经近在眼前。唐周知道，只要能够穿过这里，那这次行动就能成功。因为河谷地区北方正有一支第六野战师的营级部队正在附近拉练，他只需要引起那支部队的注意，自然会有人帮他把消息带去北方。然而就在下一刻，他忽然看到一只麻雀孤零零地站在清晨薄雾的树梢上，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唐周发誓自己从来都没见过麻雀如此盯视过。他再也顾不得多想，而是狠狠地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战马吃痛后再次奋力奔跑起来。当唐周从麻雀所在的树梢下经过时，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那只硕大的麻雀竟是扑腾着翅膀紧紧地跟随在他身后。再往后看，唐周竟是突然看到之前发生枪声的地方突然飘起了一片宛如乌云般的鸟群。唐周坐下的马匹越来越慢，而那片乌云般的鸟群却距离他越来越近。 原来是要面对这么恐怖的东西啊，人工智能。 唐周苦笑起来，但是苦笑之后他便立刻有决断。作为庆氏如今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唐周怎么可能不知道012号军事基地被袭击的始末，所以当他看到麻雀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明白自己要面对怎样的对手。就在战马奔腾之中，唐周身手矫健地在行进过程中腾身而起，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便翻上了另一匹战马背上。这匹战马的体力保存最好，待到坐稳之后，唐周便立刻松开了另外两匹战马的缰绳。 去吧，你们就不用陪我一起送死了，回荒野上去吧，辛苦了。 说完唐周紧紧夹了一下马肚，整个人如离弦之箭地脱离了队伍。后面的两匹战马失去缰绳控制后便一左一右朝荒野上跑去。其实唐周知道庆枕为什么要选自己来传递这个消息，因为庆枕知道他就算死也会把这个消息送去西北。唐周心想，自己是什么时候遇到罗老板的？好像是十年前的那个秋天，那时候唐周还是111号壁垒的流民，唯一的亲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人死如灯灭，就算是流民也会想要好好安葬亲人，最起码的棺材要打一副，不然这荒野上的野狗便会把父亲的尸骨从地里挖出来叼走。今年唐周找邻居借钱想要安葬父亲，结果没一个人愿意借给他。正逢罗兰从111号壁垒出来前往113号壁垒驻军，庆氏第六作战旅旅职。罗兰看到他在路旁用草席卷着父亲的尸体，便下车乐呵呵问道， 怎么啦？ 16岁的唐周有些愤怒，自己的父亲死了，这壁垒里出来的大人物竟然还笑眯眯的。只是他急于将父亲下葬，便无奈道， 我想打口棺材下葬父亲。 你拿什么来换啊？ 用我的命。你拿钱，我这命就是你的。 我要你的贱命没有用，大好男儿，来我麾下当兵吧。 罗兰笑着上了车，唐周默默地看着对方攥紧了拳头。然后便有勤务兵帮助唐周下葬了父亲，然后与他一起上了前往113号壁垒的卡车。唐周心想，如果事情到这里便结束，那他大概率会踏踏实实地当几年兵，然后退伍进入壁垒，到时候说不定能够找个工厂的活干着，一边拿庆氏的退伍津贴，一边拿一份工钱，生活也还算安稳。但他抵达113号壁垒的驻军营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罗兰，然后倔强道， 我说把命给你就一定给你， 你不用急着拒绝，我这条命对你有用。 哼，有种。 那年罗兰23岁，是庆氏影子的哥哥，唐周16岁，还是一条烂命。自此以后，罗兰一路高升，唐周便跟着他一路高升，24岁便成了这位罗老板麾下的少校军官。唐周入伍10年，便跟了罗兰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如今唐周26岁，罗兰33岁，这10年就像是一个轮回。此时战马越跑越慢，唐州也将穿过整个河谷地区，但是乌云般的鸟群已经来到了头顶。战马上的唐州只感觉自己突然下坠，他坐下的马匹在彻底筋疲力尽后，前蹄再也承受不住奔腾的力量，一瞬间连同唐州一起翻倒在地上。仓促起身的唐州有些灰头土脸，他立刻检查了一下自己腰间的手枪，并打开了保险。他不能等这群麻雀落下来，因为如果自己也被纳米机器人背后的人工智能控制，那么对方就可以轻松读取自己的记忆，知道自己将如何传递消息。 这条命该还给你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庆枕是知道这个承诺的，因为他们曾偶尔提起过，当时大家都拿这事当笑话来调侃唐周的。然而唐周在接到乌鸦送来的纸条后便明白，这纸条不给别人，偏偏给他这个已经军衔至上校的高级军官。其实庆枕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来做，便是无声地告诉他，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这一刻的庆枕为了罗兰，已经强迫自己冷酷地把所有人都当成了工具。不管是章鱼哥他们，还是唐周，亦或是任小素，都是庆枕想要给罗兰增加保命机会的筹码。庆枕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只需要自己的哥哥活着。唐周心想，庆枕这样把自己派来送死，他埋怨庆枕吗？答案是不埋怨，反而有些释怀。没有悲壮，没有凄凉，只有释怀。这条命说了要给罗兰，就一定给罗兰。想到这里，唐周先是走到马匹身边，抽出马鞍身旁的一把信号枪来，朝着天空扣动扳机。一枚紫红色的信号弹瞬间升空，宛如白昼里的绚烂流星。紧接着，唐周仰头看着这枚信号弹一头扎进了鸟群的乌云，试图飞上更高处。鸟群似乎早就有所防备了，它们分出一半了，竟是环绕着信号弹围成严密的圈，以身体来掩盖信号弹的光芒。可是下一刻，那信号弹竟然从中再次起爆，进行了二次燃烧与爆炸。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功夫，高温将所有麻雀包裹，并将它们化作一团团天空中飞舞的火球，变成更加显眼的信号弹。这是庆枕专门为这些麻雀准备的信号弹。唐周笑了笑，这玩意儿还真是阴险呢。天空中没有被这枚信号弹偷袭到的麻雀开始盘旋着俯冲向唐周，而唐周仰头望着那一团团白日焰火，自己则举枪对准自己的下颌。消息就藏在他身上，他不能让纳米机器人控制自己，并发现自己那枚传递消息的东西藏在哪里。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三匹战马从庆枕上位后便疏于训练，就算一人三马也根本跑不到144号壁垒，三匹战马全都跑死也根本跑不到，所以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死局。 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我说把命给你就一定给你，你不用急着拒绝，我这条命对你有用。 说完，唐周扣动了扳机，枪声如惊雷般响起。 黑虎长官，听说你把少帅家门给拆了。 就在第六野战师新兵营拉练休整期间，一名比较活跃的新兵蛋子忽然问道，这些新兵之前都无缘参加巫师国度的那一战，大家听到前辈们回来后兴高采烈地讨论战事，心里都痒痒的紧。在前面带队行进的黑狐听到这个问题，转身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新兵蛋子。 少帅并没有说不能拆门，他只说不能踩坏地板。 新兵蛋子们愣了半晌，原来传说竟然是真的。事实上，黑狐也正是因为这事儿才被发配来拉练新兵的。然而就在他们愣神的功夫，远方的荒野上竟然有一枚紫红色的信号弹飞上天空。也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那片天空的鸟群有些不太正常，太多也太密集。然后信号弹二次爆炸时的威力席卷了无数的麻雀，将麻雀烧成了火球。 黑狐长官，这什么情况？ 黑狐要比他们的直觉更加敏锐一些，当即大吼， 准备战斗。 新兵蛋子们当即给枪械上膛，虽说是新兵，但也已经训练了三个月左右了，不至于还是懵懵懂懂的小孩。这三个月的训练已经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当长官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只需要照做就好了。黑狐开始快速朝鸟群方向狂奔过去，一边跑还一边对身后的士兵吼， 保持战斗队形。 在他们快速进入鸟群500米距离后，黑狐便已经开始开枪试图惊散鸟群。可是这鸟群像是根本不害怕似的，依然守着那个地方。这下黑狐越发确定了心中的判断，鸟群有问题，而且有人正在遭受鸟群的围攻，或者已经死于鸟群之中了。待到他们进入350米范围内，黑狐便不再冒进了，而是直接带领新兵营半跪下身子，开始朝天空之中的鸟群扫射起来。他们手中的178-23自动步枪有效射程是400米。所谓有效射程，通俗讲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枪械的杀伤力能够满足人们对它所有的期望值。500名新兵的枪法不怎么样，但天上的鸟群实在太多了，以至于随便扫射都能把那些硕大的麻雀打得宛如下雨一般向地面坠落。黑狐这时候用望远镜看了一眼，他分明看到地上正躺着一个庆氏军服的青年士兵，而地面有十多只麻雀，像是通了人性似的正在翻找着庆氏士兵身上的东西。不光是翻找口袋，还翻着领子、头发、袖口。黑狐甚至看见一只麻雀顶开了那个庆氏军人的嘴巴检查牙齿，就像是最高级别的贴身搜查一般。更令黑狐感觉到头皮发麻的是，那些麻雀竟然用锋利的喙啄开对方的皮肤，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只是黑狐还第一次见麻雀这样搜查人类。五分钟后，天上的麻雀群已经被新兵营击落大半，可麻雀群却始终没有离去的意思。而且这些麻雀竟然开始啄食那庆氏军人的尸体了。黑狐咬了咬牙， 继续前进，换弹夹，改点射。 他虽然不知道庆氏军人为何会出现在西北境内，但眼前这一幕实在太诡异了，他必须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终于在麻雀群只剩下十多只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南飞去。 一连二连原地待命，三连四连你攻击阵型跟我前进。 他们来到唐州尸体所在之处，黑狐看着唐州的模样便愣住了。他在火种时便是仅次于 P5 的高级将领，而唐州又是罗兰身边的红人，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唐州？只是这么重要的庆氏军方人物怎么会突然来到西北境内，而且还被一群莫名其妙的麻雀围攻？而那些麻雀又在搜查什么？如今因为天上飞禽类变异的缘故，整个壁垒联盟早几十年就没了制空的概念。然而现在来自天空的威胁出现了。只见唐州遍体鳞伤地静静躺在地上， 黑狐查验着对方的伤势。 致命伤是下颌处贯穿至头顶的一枪，自杀。 他又看向一旁累倒暴毙的战马， 分泌大量汗液，舌苔发白，无外伤。这战马是跑死的，以变异马的脚力来看，怎么也得日夜兼程的跑了五六百公里才会跑死吧？ 是因为不想忍受折磨所以自杀，又或是知道自己无法生还所以来个痛快吗？可是黑狐怎么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庆枕与罗兰麾下的部队向来以悍不畏死而闻名，而唐周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因为恐惧而自杀？这种死亡更加像是忠诚的间谍为了保守秘密时的自裁。对方似乎知道自己等人就在附近，所以拼命跑到这里，才临死前释放了信号弹。 抱歉了，兄弟。 说完，黑狐将唐周身上的所有衣物全部脱去，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手指筛查衣服上的每一寸，结果一无所获。紧接着，新兵营的士兵们看到，黑狐竟是开始一寸寸地用食指与大拇指来按压唐周的皮肤、肌肉。捏到小腿的时候，黑狐忽然感觉到有异样。他深吸一口气，再次道了一声抱歉，然后用匕首割开了对方的腿部肌肉。只见一个细细的金属管子，赫然贴着小腿骨骼处藏匿着。黑狐擦了擦满是鲜血的手，然后拧开了金属管。里面一张小小的纸条写着，罗兰已于7月5日出发前往中原61号壁垒，请营救。黑狐呆立当场，他忽然对这位叫做唐周的庆氏军官肃然起敬。对方不眠不休地赶了数百公里路途，哪怕葬送性命也要把这个求救的信息送来西北。而且这个金属管子想要藏进肌肉下面的骨骼旁边，那就要先割开自己的肌肉才行。黑狐甚至能想象到对方藏置着金属管子时多么痛苦。倒是有一点让黑狐不解，他之前割开对方小腿的时候并没有见过这么深的伤口，麻雀的灼伤还只停留在表层。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黑狐站直了身子，对新兵蛋子们说道， 他为救主而死，希望有一天轮到你们来守护西北的时候，你们也能拥有和他一样坚定的信念。 敬礼。 新兵营500名士兵整齐的敬礼，然后抬着唐周的尸体快速撤离。然而就在撤离的时候，没人注意到远处树梢上还有一只麻雀并未随鸟群离开。银杏庄园里，庆枕已经在黑灰色大理石地板上枯坐了一天半时间，不眠不休。他现在只想等待一个消息。这时候，庆毅急促地从门外走进来。 二哥，径山山脉的边缘，有驻军说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忽然从径山里冲了出来，看起来像是一头蜥蜴，驻军没能拦住他，机枪子弹都打不穿他的皮肤。 应该是径山火山口里的怪物，他往哪儿去了？ 往北方去了。 啊，唐州的消息送到了。 什么意思？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怪物是怎么回事，但大概也是人工智能灵的后手之一。这个后手在径山藏了这么久，明显是想要对付我们庆氏的，现在却临时改变了计划，说明有人逼得他必须改变计划。 那这蜥蜴去北方干嘛？ 阻拦任小素去中原。 那是不是？ 庆毅话还没说完，便发现庆枕神情有着无边的落寞。 怎么了，二哥？ 庆枕转头看向庆毅。 唐周死了。 从消息传递成功的那一刻开始，庆枕就猜到了唐周的命运。 因为那是他亲自安排的命运。但最让庆枕难过的是，唐周明知道这一趟是庆枕让他去送死，但他还是去了。 那大哥有救了吗？任小苏应该会去吧。 如果任小苏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去，我哥又按原计划时间进行，那么时间上就赶得及。但是阿姨你要明白，这其中但凡有一个环节出错。 正因为如此危险，所以早先庆枕才想要陪罗兰一起去中原。现在庆枕已经尽力了，剩下的都只看命运。这偌大的棋盘上，凌执黑先行，庆枕交错落子，双方以最狠绝的手段在暗处厮杀着。但这棋势马上就要亮到明处了。144号壁垒里，任小素与杨小锦住着的小宅子里，一群军官正搬着小马扎一排排地坐在小院里。他们面前是一块黑板，还有正在讲课的任小素。 你们手中的真实之眼就是巫师们的武器了，一切巫术都必须通过这枚真实之眼来释放才行。现在你们手握真实之眼，闭眼呼吸，只需要呼吸100下便可以进入自己的冥想世界。在冥想世界里，你们可以练习巫术。 坐在小马扎上的张小满忽然问道， 少帅，这真实之眼为啥颜色不一样啊？我看大后月和 P502 他们都是金色，怎么就我是红色？ 真实之眼的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等级，一般情况下等级越高，释放的巫术便会越强。你手中的红色等级仅次于我手中的黑色。 真的吗？ 却见大忽悠一脸羡慕地看向张小满。 少帅竟然把红色的石头给你了，少帅对你太好了呀。 是啊，张小满，我们都只有金色的，你却是红色的，快谢谢少帅吧。 张小满稀里糊涂地对任小素说了声谢谢，而且还提供了一枚感谢币。可他总觉得这群蔫坏的选手在演他，但他又没有证据。毕竟他又没去过巫师国度，没法找一个巫师国度的人把事情问清楚。结果就在此时，一名士兵忽然跑了回来。 少帅，黑虎回来了，他要见您。 任小素挑了挑眉毛。 不是说让他拉练够一个月再回来吗？ 他说自己遇见了庆氏的唐州，对方已经在河谷地区的北方殉职，现在黑虎长官正带着他的尸体和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返回144号壁垒。 任小素的面色变了，似乎噩耗总是在这种毫无防备的时间里突然降临。 黑虎在哪儿？ 唐州两个字就像是一把刀似的突然扎在他的心口。任小素感觉自己才刚刚回归平静的生活，他这巫术培训班也才刚刚办起来，竟然就又有一位熟悉的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任小素也不知道他和唐周是不是朋友。初时是在静山地震后113号壁垒破灭的路上，唐周、罗兰、任小素他们一起逃往李氏的地盘。后来任小素假扮李氏军官，然后在313阵地上与唐州联手演戏，把李氏部队坑得哭爹喊娘。再后来，任小素好像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了，对方的军衔越来越高，然后被罗兰派去当了一支庆氏主力部队的主官。任小素与唐州的关系更像是这废土时代的一种常态，大家并不常常见面，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或许曾经相聚过，但后来便快速地回归到了自己的角色中去，回到了自己的江湖里。下一次再听到彼此的消息，可能便是死讯了。所有人都说要向前看，只因为身后的时光有太多不舍与不堪了。 黑虎长官和他们的车辆刚刚驶进壁垒，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正说着，门口已经响起了刹车声。任小素向外跑去，正看到黑狐从军用卡车上跳下来，而唐周则静静地躺在卡车车斗里面，浑身是血。 我们在河谷地区北方3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他， 他以信号枪吸引我们的注意，当时还有一群麻雀在围攻他。我们从他身上找到了这根金属管子，我想他是要来传递情报的。唐周死于自杀，在麻雀攻击他之前就自杀了。 任小素接过了对方手里的金属管子和纸条，上面写着关于罗兰的消息。此时已经有士兵轻手轻脚地将唐周抬下了卡车。任小素上前检查了一下尸体的伤口，只见对方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寸皮肤是完好，他能想象到对方遭受了怎么样的磨难。黑虎指着唐周腿上的一处伤口说道， 这金属管子当时就藏在腿骨旁边，他应该是切开自己的肌肉藏进去的。不过有点奇怪的是，他腿上原本没有刀伤，也不知道是怎么快速愈合的。 黑药，我曾经赠予罗兰许多黑药，想必是罗兰转赠给他了。 有了黑药，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唐周在出发前硬生生割开了自己的腿部肌肉，然后将金属管子藏了进去。任小素看向黑虎， 当时检查麻雀尸体没有？ 没有，我们靠近过去的时候，那麻雀尸体里有银色金属液体正在缓缓渗出。进山期间我没有让士兵靠近，少帅如果想要找那些麻雀尸体的话，我记得位置。 嗯，你做得很对，这是人工智能零控制的麻雀，你们不碰是对的。 如果黑虎等人接触了麻雀尸体，那现在任小素要做的可能是先把黑虎他们隔离开，然后一个个进行电击。此时任小素脑中的线索已经差不多拼凑起来了。黑狐又说出了一个疑问， 我以前也听说过唐州这个人， P5092 长官应该也听说过，他和罗兰掌管的部队向来以悍不畏死闻名，不太明白他为何会自杀。 他自杀不是怕死，他是怕自己被纳米机器人控制后无意识地透露出金属管子藏匿的位置。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纳米机器人是在强行连接神经元之后，灵便可以获取一个人完整的记忆，甚至是有些人类自己都忘记在潜意识里的记忆。到了那个时候，灵只需要通过麻雀精准地找到金属管子，那么任小素他们在通讯封锁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知道庆氏到底发生了什么。任小素也可以去庆氏专门问问怎么回事，但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在此之前，任小素就在左云山见过被灵控制的王室士兵。按照灵所说，他只需要很少的纳米机器人便可通过接驳神经元的技术掌控人类的思维。纳米机器人潜藏在脑干附近，他们甚至不需要怎么耗能便可以一直蛰伏。人体运动时产生的生物能远比他们消耗得多。如果灵在使用纳米机器人时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控制工具，而不是改善人体力量肌肉强度的战斗工具，那纳米机器人待在人体内，人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充电槽，将给纳米机器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续航能量。 我要走一趟中原。 大户又马上接话， 少帅，我们跟你一起去啊。 结果 P5092 冷静地摇摇头， 少帅你不能去。 为什么？ 王室部队已经屯兵在西北边境，双方战争可能随时都会爆发。现在罗兰前往中原会有两个结果，第一种是去和谈，之前你也说过王胜之想找张司令和谈，最终壁垒联盟由张司令接手，我觉得这次庆氏与王氏和谈应该也是这种情况。毕竟除了张司令以外，只剩下庆真有能力统治整个壁垒联盟。那么西北接下来就要面对西南和中原的夹击。少帅，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 任小素坚定地摇头，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当然， 少帅，你从感情角度来判断，庆氏绝对不会做背弃西北的事情，我也无话可说，我相信你的判断。那么我们来说说第二种可能，若是王氏与庆氏发生冲突，那么整个壁垒联盟的战争一触即发，那个时候你若不在西北，恐怕会影响军心。而且你以身涉险，若是因为外人导致自己实力受损，那么西北人该由谁来守护？我个人认为，牺牲罗兰是有必要的。 干嘛老是牺牲这个牺牲那个的？难道就不能少死点人吗？ P5092 平静地看向张小满。 不然你以为战争是什么？ 张小满缩了缩脑袋，不说话了。是啊，战争就是要死人的。从人类文明史上出现战争的这个词汇开始，每一次战争都残酷至极。战争双方离开家乡，离开家人，奔赴战场，然后举起各自的武器，以最大的可能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事情哪有半分情理可讲？胜利只是最终欢呼雀跃的那一刻，短暂而又辉煌。可在胜利之前，所有人都像是走在漫长且闷热潮湿的黑暗甬道里，谁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牺牲与阵亡才是常态。在 P5092 看来，哪个战争不死人？既然会死人，那凭什么死的不能是罗兰？这个时候 P5092 作为军事指挥，自然不希望任小素离开西北。所有人都觉得王氏已经疯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跑到王氏去？只是任小素对 P5092 说道， 以前还是流民的时候，天天都在想着怎么才能活下去。我可以吃树皮，可以吃草根。有一次设陷阱抓兔子，结果被兔子踹了一个跟头。那时候我觉得只要能活下去就很好了，只要能带着颜料员活下去，要我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后来有点不一样，我慢慢懂得这世上原来有比活下去更重要的事情。 说着任小素朝外面走去。 你们不要跟来，如果需要你们出手的时候，我开启密钥之门就行了。 杨小锦挡在任小素的去路上。 起码得让我跟你去，忘记你的承诺了吗？ 这次小锦你真的不能去，因为很可能会面对你姑姑。 我虽然没法对她开枪，但是我可以帮你杀其他人。 哪有那么简单，听我的，这次你不要去。 两人刚刚商量好，只要任小素去的地方有危险，就一定要带着杨小锦。可这次不一样，因为任小素要面对的人是王胜之与杨安京。不管杨安京做了什么，他都是杨小锦的姑姑，并且在鸭舌帽姑娘幼年丧失双亲的时候，所有属于家庭的温暖也全都来自这位姑姑。杨小锦说，他愿意为了任小素与王氏为敌，但任小素不舍得他夹在中间煎熬。 如果真有危险，我就打开密钥之门，我答应你，说到做到。 最终任小素还是独自启程了。待到他离开后，杨小锦第一时间把周莹雪从黑市上喊了过来，并吩咐周莹雪24小时守在客厅里。这样一来，如果密钥之门开启，那么周莹雪便能第一时间去帮助任小素了。所谓的24小时待在客厅里，就是睡在客厅沙发上。此时任小素他们还不知道，有一头庞然大物正朝着北方奔袭而去，似是要挡在任小素的去路上。圣山外围，两名身穿皮草伪装的人影正匍匐在某一处山坡上，静静地等待着。这诡异的山脉核心地区常年被奇怪的白雾笼罩着，仿佛是一层天然的屏障，能够阻挡外人的窥伺。也正是如此，外界几乎没人知道圣山这里在发生着什么。其中一人抬起手腕看表，只见指针在跳到十点钟的那一刻，包裹着圣山的那团白雾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稀释着， 直到空气彻底恢复了完全透明的状态。 院长，快看！ 伏在山坡上的张宝根说道。他旁边的胡说掏出一副望远镜来，想要趁着白雾散去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这圣山里到底有什么。只是让他有点失望的是，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圣山核心区域还有一段距离，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原材料运进来，然后又有保密箱被车辆押运出去。运输车辆很多，道路上往来之间看起来还挺热闹的。 哎，宝根，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车辆像一种昆虫？ 什么昆虫？ 蚂蚁。 此时他们趴在山坡上，山脚下的公路上的黑色中型货车俨然就像是一只只工蚁一样，外出与驶入的队伍井然有序地沿着同一条路线进出山脉，不知疲倦地忙碌着。这圣山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蚁巢，在不断地制造着什么东西。只是当胡说想到这一辆辆车里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还运送着神秘的东西时，他便觉得这蚁巢有些恐怖了。 南方的消息传回来了吗？ 传回来了，他们有一支队伍甚至越过了原本周氏的范围，去了更南方的地方。 哎呀，北方也是如此，他们甚至有一支队伍悄无声息地去了草原。原本我以为是王氏想要与草原那位新主人结盟，可那支部队并没有和牧民接触，而是消失在了草原上。 胡说内心只有一个疑惑，这王氏到底要干什么？ 院长，接下来怎么办？ 你去通知大家向西北撤退吧。不过你通知他们之后再去73号壁垒走一趟。我发现去往南方的车辆有四分之一都是去了73号壁垒。你调查一下他们车上到底运了什么。哎，你小心一些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就立刻去秀珠州找神坛，他所在的位置我已经标注给你了。 咱们不进圣山看一眼吗？ 不能进去，可能会出不来。 可院长，你之前不是说不要去打扰神坛哥吗？你之前说的呀，要等他和莲衣姑娘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去找他。 胡说听到这话便气不打一处来。 哼，这不争气的东西，明明人家莲衣姑娘都已经100个愿意了，结果她反而矫情起来了，非说要先有感情才能有进一步发展。不行，我现在就应该去一趟西北，找任小素要点她手里那什么老石子黑药。 下药？至于吗？我觉得她只要在秀珠州继续住下去，有孩子也是迟早的事情吧。 胡说看着山脚下正在向外驶出的车队，他忽然叹息道： 哎，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北方草原，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蹲在地上，按着一头小羔羊，向一大群牧民讲解着。 这头羔羊现在的症状就是典型的羔羊痢疾，是由产气荚膜杆菌造成的急性毒血症。另外，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及链球菌也可治病，常可使羔羊大批死亡。 牧民大婶犹豫了一下。 哎，难道不是神明把他们收回去了吗？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种说法呀，出生一个月内死掉的小羔羊，那都是上辈子做了恶人，所以天上的神明惩罚他这辈子来受苦了。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哭笑不得。 这跟神明可没关系，不信你们问问身边的神明。 说着，所有人把目光投向颜六元，颜六元则笑着说道： 或许他们上辈子确实做了恶，但这辈子确实不是我安排他们来受苦的。 医生会心一笑，但牧民们却一脸严肃。 主人仁慈。 医生有点无语，颜六元对医生笑了笑。 继续给大家讲讲如何防治吧。 好的，各位注意了，一般在怀孕母羊临产前20天和10天的时候，分别两次注射羔羊痢疾甲醛菌苗2毫升到3毫升，这样就可使出生羔羊获得被动免疫。 自打草原与西北178要塞结盟之后，从178要塞那边来了好几支帮助草原进行基础建设的团队，甚至连王富贵都亲自到草原溜达了一趟，与颜六元小玉姐叙旧。让颜六元感到惊喜的是，老王带来的团队竟是仔细研究过草原需要的东西。他们开始帮助草原建立了水温监测站点，并尝试以科学的数据来完善畜牧养殖技术。最关键的是，老王为他们带来了畜牧防疫方面的人才，并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对于草原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当然是牛羊牲口了。这些牲口是大家的财产，若是有牲口死亡，那就像是被人偷了钱一样的难受。而且这些人在来到草原之前还专门接受过培训，例如他们在面对牧民的封建思想时不能露出讥讽的神色，比如他们要以对待神明的态度来对待颜六元，以此来保证科学与神权不会发生冲突。王富贵是精明人，他知道颜六元长大了，对方需要维护草原之主的权威，所以如果想在草原上做生意，那你光靠情谊可没法长久，还得学会如何入乡随俗，让草原人不排斥你。想要和草原人做朋友，那就得先尊重草原人，就是这个道理。 主人，这些人真的靠谱吗？咱们放了这么久的羊，难道还没有他们更多？ 阿桑，你要学着理解科学了。 这位草原之主的统治地位也是以神权为根基，然而他与神棍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是真神，所以在治下时，颜六元能够表现得更加自信，他一点都不怕科学来挑战他的权威，这是一个神明与科学并存的时代。而且颜六元其实很清楚，自己这个所谓的神明其实也是科学创造出来的，他恢复记忆的时间要比人小苏更早，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屁博士为了救自己一命到底付出过多少努力。当年他得病之后，颜六元清晰地记得父亲的容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对方用尽自己一生所学为自己找了一条生路，可对方却在实验成功后险些猝死在039号实验室里。那段时间里，屁博士每天只睡3个小时，不是在做实验，就是在去做实验的路上。所以不管颜六元如何被人奉若神明，他心里都十分清楚，自己这能力其实是父亲用科学换来的。只不过颜六元与任小素的不同之处在于，任小素当初患的是癌症，而颜六元却是白血病。所以在任小素骨髓被移植到他身上后，虽然神明之血在他体内有了一个新的平衡，但他没有任小素那么强大的体魄。然而就在此时，远方的蒲兰奇正骑着一匹骏马狂奔过来。待到蒲兰奇靠近后，便马上开口说道： 主人，有上百头牛突然狂奔离去，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拦都拦不住。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2个多小时前，我是从牧场赶回来的。 去了哪个方向？ 南方。 说话间，所有人忽然看到原本游走守护在外围的狼群竟突然朝着南方奔袭而去。时隔多日，狼王的体格似乎又健硕了一些。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狼群拖着10多头牛返回颜六元面前，牛已经被咬死了，颈部鲜血淋漓。颜六元看了一眼狼群，他发现竟然有2头狼受伤了。 抓他们的时候遭遇反抗了。 狼王缓缓点头。 奇怪了。 颜六元说着，将手掌贴在一头牛的脑袋上。然而就在此时，牛的头颅处竟是渗透出银色的金属液体，想要钻入颜六元的掌心。只是还没等那银色金属液体沾到颜六元，却见颜六元掌心竟然也涌出同样的银色金属液体来，并将这股带有敌意的金属液体包裹其中。很多人习惯性的忽略了，其实颜六元如果愿意的话，他身体内的纳米机器人也足够完成一具万辐式装甲，这是任小素给他的馈赠。每每想到那位哥哥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更加安全，颜六元便会露出一丝微笑来。此时颜六元的纳米机器人将试图袭击他的金属液体包裹成圆球，这银色圆球在他手心里托举着，宛如正在流淌的水球。 主人，这是…… 不用惊讶，我来看看谁在搞鬼。 刹那间，哈桑与蒲兰奇忽然发现，颜六元瞳孔竟然变成了银河般的星空颜色，仿佛有一个世界正在他眼中沧海桑田般的演变着。星河在瞳孔深处流淌，哈桑甚至感觉自己在对方眼中看见了稍纵即逝的流星。颜六元在用自己的精神意志试图解析他手中的纳米机器人，反向从这些微小的纳米机器人身上获取灵的信息，就像灵对人类做的事情一样。只是这件事情的难度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与艰难。忽然哈桑发现颜六元的长发竟从末梢一点点化成璀璨的齑粉，仿佛对方整个人也要化成天上的星辰一般，不是化作包容了星辰的宇宙苍穹。 主人。 可是颜六元并没有理会他，原本已经及腰的长发此时已经只剩下半截长短。 不对， 哈桑反应过来，他第一时间跑向不远处的王庭大帐。 小月，小月，你快来看看我家主人这是怎么了。 正在王庭大帐里教琪琪阁收叠衣物的小玉姐一听这话，立刻仓皇地从大帐里跑了出来。 怎么了哈桑？ 你快看看主人，他的发梢正在变成星辰，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找你。 小玉姐疯了一样朝颜六元所在位置跑去，路上因为地面不平还摔了一跤，手都磨破了。可是她并不在意，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自己手上的伤口，而是继续朝颜六元狂奔。小玉姐看着颜六元发梢处的星光，于是歇斯底里地呐喊起来。 六元！ 这一声呼唤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石头突然落入平静的沧海里。颜六元的眼睛顿时恢复了原本的黑色，那发梢处扩散的星辰也及时终止。他向小玉姐笑了笑。 姐，我以前听张先生讲课时说过，你身体里的每一粒原子都来自一颗曾经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是不是很有意思？ 说着颜六元伸手帮小玉姐理了理对方跌跌撞撞跑来时凌乱的头发。小玉姐眼眶都红了，她打掉颜六元的手生气道， 这时候怎么说这个呀，不是说好了不要透支你的能力了吗？吓死我了，知不知道？ 抱歉，只是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很有趣，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不会有事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